密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是阴雨绵绵，路面湿滑，能见度不佳，希望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因为今天有降雨的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三环东向西在科峰桥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刘湘桥。西四环北向南方向的看丹桥、岳各庄北桥分别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定慧桥。东五环的南向北方向五方桥、大黄庄桥北向南方向以及平房桥、远通桥、大洋房桥分别有事故发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京通快速的进京方向四惠桥匝道处有多车事故，后车排队比较多，目前队尾排到了双汇桥，建议朋友们绕行朝阳北路和广渠路。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要说昨天那么凉的天气啊，依然没有能够抵挡住情侣们爱的热情。 哎呀，这个也不是从什么时候兴起来的，这数字的谐音啊，也成了大伙儿的一种好像过节似的那么一种借口。 好多年了，这是网络情人节嘛，数以亿万计的人啊 要 在过这样一个节。 其实主要是我觉得是买东西。 嗯，这是后来 啊开始商家变成一个噱头了。不过呢，昨天呢，全国各地的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处 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为爱加班。 你听说有小两口啊大半夜2点就上那个婚姻登记处排队去了， 结果发现排错了。 那是哪儿的来的？ 四川成都的。排错队了，他不是这个区的，排别的区去了。 我一开始我理解错了，他其实是排错了，他们户口不属于这个区，我以为啊他俩排的离婚的那队去了。 嗨，你不能给人想点好事。不过结果还是非常乐观的啊，终于领到了结婚证啊。 就是他，我理解大家为什么会把这个日子弄得这么热闹啊，就说你反正你过日子嘛，你总得有点 念想有点寄托，对吧？这个或者说有点借口啊，你跟比如说这一天女朋友跟男朋友这个撒个娇啊，是吧？今天都那是520了，你还不得给我送个礼物啊，发个红包啊，这个夫妻之间呢，丈夫为了表示对孩妻子的爱，那也是是吧？这个多干点活儿，等等等等吧。 对，在这里呢，我们也衷心祝福啊，所有在昨天和今天领到证的朋友们啊，新婚快乐，能够白头偕老。因为为爱找借口，我觉得这个借口是可以有的。 没错。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是周一啊，开始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请教，互帮互助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就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关注别人啊！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一周啊，周一开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好多的问题啊！这个求助的朋友，这位说，我老妈快90了，她想要一个机绣的大花床单，上面是那种绣花啊，就是机器绣的那种绣床，不知道哪里有卖的，请您帮帮我。什么地方有卖机绣的大花床单的朋友们可以分享给我们。 机绣的大花床单是 就是床，它因为为什么哈，这个机绣的它相对来讲应该说不那么贵啊，你要真是说那大花床单 那不敢躺， 手工绣的 躺不起是吧？ 我天哪，贵 了去了。再来个什么苏绣， 哎，对对对， 蜀绣之类的哈。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绣它应该不是棉布的那种吧？ 那是什么的？ 我觉得一般绣花不都在丝绸上绣吗？是吧？ 丝绸上绣。那机绣估计也不便宜， 真丝背面最好，最起码也是一个，对吧？ 哎，我总是觉得啊，就是绣花的床单啊，甭管它是什么绣啊，好看是好看，但是铺在床上，就是你躺在上面，就是你不硌得吗？ 不，这它未必就是那个最底下贴身的那一层，人家罩在上面不行吗？ 大床罩似的那种啊， 哎， 甭管怎么着， 人睡觉的时候就把它接。 反正老妈90了，我们就稀罕这东西啊。 对了， 哪位知道哪有卖的？麻烦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回复一下，谢谢大家了。 好， 其实对于家人的这种爱的表达，也是需要时刻记在心间、挂在嘴边的啊。 那新婚的小两口是不是要结婚布置新房，也得弄大花床单啊，对吧？ 你是这样的吗？ 上面绣个鸳鸯什么的。 好吧，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这个问题写的还挺长的啊。 他说家里装修一年多了，阳台和卧室的各个窗户，就是我估计他是把原来窗拆下来都换了啊，用的都是断桥铝啊，可是呢这窗户总是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尤其是阳光曝晒的时候，这个味道是特别的大，等到太阳下山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呢，味道就消散了，但是凑近窗户还能闻到淡淡的刺激性的味道。起初呢我以为是密封条的问题，果断把所有窗户的密封条全都换了，可是味道还在，感觉呢就是玻璃胶的味道，我又把窗户的玻璃胶全都重新给做了一遍，用了价格最昂贵的进口玻璃胶，可是那个味道依旧没有散去。我就想问问大家，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哎呀， 一年多了， 就是也折腾的您够呛哈。 对呀， 感受出来 就很困扰家人。他说我们家人身心都被造成伤害了，之前多次找到商家，可是他们一直强调我们这个材料没有问题，拜托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万分的感谢。看来这位朋友已经烦恼到一定程度了， 对，没招了哈。 对，他的电话是15810710105，15810710105。 0505。 首先呢，特别能够理解您啊，我们安慰您一下啊，别着急。如果是材料的问题吧，这个你还真不能随便说人材料就有问题，这个得自己检测的。 我在想啊，这个断桥铝之所以叫断桥铝，就是因为它是双层，质量比较好，但是它两层之间呢，它有这个橡胶的这种连接。这样的话，它如果从它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为了隔热，也为了这个保持它的这个状况。但是这个橡胶的连接的这个部位用的橡胶会不会有问题？ 嗯， 所以这个还是得仔细的检测一下。其实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这个材料是还有没有剩余的呀？或者你再搞一点，你送到这个检测部门去检测一下。 对，就是你说别人这个东西不好，或者说成 本不对，你得有依据， 得有依据，必须要去检测啊。当然，这个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是很难完成的， 是 必须要送到专业的检测部门去检测。但是呢，去检测的话呢，估计是要付一些费用的， 要花一些费用的，对， 可能也是要花一点时间啊。 对，如果你手里有了这个对你有利的检测报告，你再去找商家，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做。 哎，这事您别着急啊，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刚才呢就第一时间呢发信息把您这个问题呢转达给我们一位装修公司的著名的 专家， 哎，搞这方面的一个专业人士 啊。 那待会儿呢他会给我语音回复的，我第一时间发给您，或者是您可以在节目里听一下啊，别着急啊。 好， 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嗯，这位朋友他的这个问题是说手机360助手这个电脑上不认怎么办啊？说我那电脑的操作系统是 XP 啊，我这手机的号码呢是13240160730啊。13240160730，他的问题应该就是他手机和电脑连接的时候， 嗯， 哎，他那个360助手电脑上不认 XP 的哈。 这个问题，这个其实跟手机型号什么的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吧。但是他那个这个助手里头不有一个就专门是为了手机这个使用的吗？为什么会不认呢？是那个电脑装不上这个程序，还是说电脑也装了这个程序和手机连接的时候不认手机上的程序？ 不好说，因为有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方面的认知啊， 哎， 不是很清楚，所以有时候表达的时候呢也未必能够表达的特别清楚啊。 这个说来话长啊， 说来话长， 这个，原来这个360呢和某某这个厂商有过一些矛盾啊。假如说您的那个电脑上那个比如防火墙啊杀毒软件装的是那个品牌，那也可能他会就是不认你这个360的助手。 嗯，好吧， 哎，这个就是您自己恐怕也解决不了。看看有哪位热心的朋友啊能够帮助骆女士来检查检查她的电脑是怎么回事。 好，谢谢大家了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关于喝茶的问题 啊， 说这个普洱砖茶是煮着喝好还是泡着喝好？ 哎， 你好喝茶啊， 哎， 你什么经验？ 理论上来说是煮着喝好， 嗯， 但实在是您如果没有这个耐心也没有这个设备的话，您泡着喝也没关系 啊。 但是我建议是吧，之前啊这个您把它过一个洗茶的这个程序啊，就是那个普洱砖茶呀，它是一个硬块块，你得用那个什么锥子也好，刀子也好，你把它撬开 啊， 撬下来以后呢， 专门的茶的这种工具啊， 可以，对，你把它撬下来，撬开了以后，撬下来一定的量放到这个泡茶的这个壶里也好，杯子里也好，你先这个开水啊，先倒进去洗一洗它，把这个第一，咱说俗点吧，第一货啊，这个水你给它倒出去，你就不要直接喝这个。然后再泡一下再喝， 嗯， 哎，我大概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么多吧。 俗点说叫第一过哈，那不俗的说怎么说呀？ 哎，人家那叫洗茶。 不都一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 但我个人觉得就是，煮着喝和泡着喝都行，但是吧就是煮着喝那个咱也俗点说啊，就那劲儿大。 劲儿大， 劲儿大，你行不行？就是您那身体啊，和您那个小心脏上行不行？因为有的人他不经常喝这个茶，就茶那劲儿太猛的话吧，他开始喝的时候，他会有很多晕茶的状况， 对， 晕呐，啊，不舒服什么的，甚至心慌。 尤其是这普洱茶， 对， 你真是接受不了的那个同志，那个喝下去马上就有反应。 对呀， 啊，这个建议您喝茶之前预备点什么小零食啊， 垫垫， 小茶点呀，是吧？一边喝一边垫着点儿啊。 嗯，行，祝您胃口好啊。 嗯，没错。 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茶友啊？对这个普洱 砖 茶，挺有研究的，麻烦您给分享分享啊。我们俩这都属于二把刀啊， 哎，对，喝的少啊。 对， 下面这个不知道你是不是二把刀，我肯定是二把刀。 是是，我觉得下边这朋友这个问题应该跟上面那朋友调过来问就好了。 先弄这个，再弄那个， 哎、 是吧？ 下边这位朋友说，这巴西烤肉好吃还是就是韩式烤肉好吃？ 落的时候都好吃。 对呀、啊，吃完烤肉再喝茶呀， 啊、 空着肚子喝茶，喝完茶再吃烤肉，哎。 我不太好吃个好烤肉啊，就是以你的这个几十年的吃烤肉的经验分享，你觉得哪个好吃、啊？ 所谓巴西烤肉和韩式烤肉，它全是烤肉，那个烤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口味上呢有些不一样。你要说真说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这个真不好说， 各有千秋， 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您这个就看您喜欢什么的，反正从。辣的角度来讲，那韩式烤肉一定它是有辣，它有辣的调料，有辣酱啊。这个巴西烤肉呢，它不辣。 嗯， 哎，反正我的说能说的也就到这儿了。 你忍者还是智者？ 不，因为我全都行。 你是智勇双全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你是先说了，请我吃都好吃哈。 哎，对。 其实我倒是觉得，因为我不是太爱吃烤肉，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国的烤肉其实也挺好吃的哈。就是尤其是那个草原附近的那些、 啊、 就是也不加什么佐料，就吃那种肉的那种醇香的感觉。 可以吃老北京制的烤肉啊，它那个也是一个风格，就其实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啊、 哎、 行，好吃肉的朋友啊，麻烦您分享一下个人的口感啊。 口感上肯定是有区别的。 对、 啊、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啊。 怎么说呢？ 他说我在买房的时候啊，交的装修保证金那收条都找不着了、怎么找也找不着了。可是没有这收条啊，人家不退钱。 就是 我把身份证啊、户口本啊，包括我的结婚证我都拿给人家看了，可是还是不行，人家不认。说朋友们能不能给出个主意啊。 您交给谁呀、啊、这个装修保证金是交给物业的那个押金？ 没有说。 还是这个总有记录吧。 反正就是这么一条收条，说就找不着了，但是那条人家不见，见条人家不认人。 他 认条不认人。 对，这个还真是挺麻烦的一个事儿啊。 嗯， 这个收条这个丢了，你说也没法补是吧？ 对啊。 哎，当时也没照个相什么的。 对啊，关键是是这样，就是说、就是如果人家想给你， 哎， 人怎么都能给你。 他那肯定有底单有底帘、 啊、如果想找个借口不给您，您要缺这东西，还真就不太好办。 他也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吧？他牵扯到一个钱的进出，他如果收不回来那个收条的话，他这笔钱在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法交代。 所以也得理解人家哈，就人家得要这么一东西作为凭证。 对， 哎呀， 就是也反过来，咱们反过来说啊，反向思维，咱们就是涉及到这个 钱的问题 的一些东西， 对， 还真得是重视起来啊。这个拿到手以后，咱就拍个照片是吧？手机现在这么方便， 万一丢了的话， 哎，万一丢了，你看我这那天，你看这拍的照是吧？我甚至你可以录个像是吧？ 所以像这种东西啊，就是真的不能不小心，就一定在当时的时候都搁在一个特别专门的那么一小包里面，都给它收好了。也问问大家吧，看看这种情况能不能解决啊？因为咱们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他留了一个微信号啊，微信号是15901288904。15901288904。还有就是看一下当时有没有这个合同，合同上是怎么规定的，是不是说在退钱的时候必须要交这么个东西？如果说合同上确实是有这么规定，说必须得交这个保证金，那可能还真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只是口头的话，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 啊。对，这个其实这个装修保证金应该也不少的一笔钱啊， 是 怎么也得几千块吧，估计。 好吧， 嗯。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先等待大家的回复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好，看看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腰椎术后护理腰围啊，就戴在这个腰部起固定作用的。说当时买的呢700多块，现在呢想把它转让出去，80块钱的转让价格。电话是13520231390 13520231390。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呢是比较，这我还头一回见的啊。Tita 舞鞋一双啊，35码的，小孩长大了不能穿了，全皮全新。这个我觉得前后有点矛盾。您说小孩长大了不能穿了，是因为他穿过现在不能穿了？ 哦，也不一定。 但他怎么还是全新的呢？ 就买的时候就买的就不合适了呗。有的时候你看我给我们家小孩买的那个 一次都没穿过 舞蹈鞋，有的时候你就会买两三双搁在那儿， 哦、 结果它确实长得快，那个就穿不了了。 就是孩子原来练踢的舞来的是吧、 啊？也没准是人家送的，都有可能。 哦、好， 人家说新的，咱们 新的啊， 信任是新的、 啊、全新的。 嗯， 价格呢，您看着给，互相商量吧。这位的电话是13661284687，13661284687。 嗯。这位听众的想转让的是全新的一台理疗床，说原价是1500，现在打算200就出手啊。他说是全新的，有需要的话呢，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3520993093，13520993093。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全新的大号雨衣，质量上乘。外加一双42号的雨靴， 嘿，今儿这一身行头您都给配齐了是吧？ 下雨上街合适了啊！价格呢是60块钱，还能商量。联系电话是13718284652，13718284652。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格兰仕分体空调，型号呢是 KFR23GW DLP45-15。好家伙的还有80%啊， 嗯， 打算500出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他在石景山八角附近，电话是13522736402，13522736402。 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双人凉席，大概是200多块钱吧，这个价格市场价啊，这去年这个单位发的 啊， 我都没开封啊，这个我现在我睡不了这个凉席啊，我把它转让出去60块钱吧啊，电话是13621011785，13621011785。 这位呢转让的是全新没有开封的面包机一台，还发了图片啊、带那纸箱子呢、上面那绳都没解开呢， 对， 东陵牌的，型号是 BM-G6401，原价是298，现在打算180出手。个人感觉您可以再商量商量， 还可以再 唠 了， 再唠了更好出手啊，要不然容易砸手里。 对呀，是不是没开封的呀？ 嗯， 这回转不出去，那下回再说。 因为我印象当中，他前一阵转过，如果没出手的话呢、 哦， 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价格的问题啊。 好吧， 13621330675，13621330675。 要实在转不出去，我建议您试试啊，挺好玩的。你就按照他那说明啊，把面呀、鸡蛋呀、糖啊那个东西，你都水呀、你都加进去以后。你就不用管了，等到时候滴滴滴一响，就出了一大面包，你说多好玩啊！ 出不来呢，你负责呀？ 不可能出不来， 出来是糊的呢。 连我都能给弄出来， 连你都能出来。 人家是全自动，就是你不需要你操作。 但是也有失败的，就是你里边那比例，反正你就是可丁可卯的都弄好了，一般不会出错。但是也有听众在里面求助过，说就是这面包机、说怎么也弄不出那效果来。 要不水搁多了， 反正就是 面搁少了， 面反正可能得失败个一两回啊。 很少。这位朋友啊，咱们转让的这个东西比较也比较实用吧。芝华士电视柜，我一看芝华士啊，我以为 XO 的，我以为酒柜啊，是电视柜，尺寸2米×45厘米×38厘米，这长宽高啊，这个原价5200多，现价2800，使用了一年，价格可以免疫。电话是13901096703，13901096703。 好，我们再来看几条反馈的信息啊，今儿反馈的信息也挺多的啊。 嗯， 这位听众说，感谢帮帮团，我给婆婆买的电动轮椅已经求购到了。特别感谢所有的帮团的热心人，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已经买到了，帮团速度啊！ 你别说这电动轮椅挺好玩的，这个老婆婆看着上街走的还挺利索， 留神注意安全、 哎，对对对，注意安全。 这位听众说感谢帮帮团，我的吉他很快的就转让出去了。 哦， 特别感谢手机尾号是9424的热心的帮友，谢谢您了。 人家买走了是吧？ 对，还有听众说周五我转让的体育用品当天就出手了。那是必须的啊！ 大家都喜欢锻炼身体啊。 说让我闲置的物品能够物尽其用，谢谢帮帮团搭建了这个平台。 哎，也谢谢您支持我们。 好，还有听众说，我求助灶眼打不着火，家住东四的温先生啊，带着全套工具上门帮忙，说人道问题解决， 你瞧瞧， 还帮我顺便查了查空调有没有问题啊，说人特别热心，让我真的感动，也谢谢帮帮团，让我结识了这样助人为乐的好朋友。 哎，这位朋友说，前几天我求购二手电视的信息发了之后，很快就有帮友联系我了，电视我也买了，谢谢帮帮团和这个团友们，也谢谢主持人，谢谢方明，谢谢季彤，谢谢大鹏。哎呦，这是我说的，后边这几句。 哎，这还真不是你说的啊！嗯，有人爱上你了 啊！哈， 今天 爱上我了。 今天也是表达爱的日子，今天是5月21号嘛。这位听众说：“我爱你，空中电波里的情人，京城帮帮团所有的帮友们和主持人们， 谢谢 在这里啊。”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还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嗯，说以前的爱叫什么，以前的爱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哦， 我的心情非常的愉悦。说每天10点的节目，我就像约会情人一样准时收听，我不在家的时候呢我就回来听回放。 嗯， 在这里呢，这么一个表达爱的日子啊，通过电波向所有的朋友们， 哎， 主持人们说一声I love you。 这是昨天发的，肯定是，啊， 今天发也可以啊。嗯，今天依然是 还在这个期间， 这么一个表达爱的日子啊。 好， 谢谢所有的团友们。 嗯， 那你也得说一句呗。 我得说一句不同的吧。你刚才说了句英语哈，我说一句 日语 俄语，然后怎么说来的，应该是我只会说哈拉说。我请你哈拉说， 你就好好说我爱你们， 我爱你 就够了。好，刚才那位求助那个窗户有味儿的听众啊， 嗯， 我们那位专业人士已经回复过来留语音，您等一会儿啊，一会儿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我第一时间放给您听，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嗯，因为这个问题可能还比较常见啊。 嗯，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条求助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想问一下帮友们，他爱人呢得了一种病，皮肤病叫黑变病。 哦， 说都快2年的时间了，去年12月份呢去那大医院看过了，人民医院说到现在呢还在用药，人大夫也说了，说这个不好治啊，发现现在呢也没有太见好转。 嗯， 但是你想，一女同志刚40多岁，这皮肤的事儿哈，她很在乎脸面嘛。 哎， 说挺痛苦的，对健康也有影响，就想求助一下帮团啊，就想问问啊，就不管是北京或者是咱们全国哪家医院有没有看这个病的特别好的大夫，或者有经验，您能不能给我说说，分享分享。嗯，谢谢了啊。 好， 其实这也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哈。 没错啊。 嗯，好，祝您夫人早日康复啊。嗯，电话是18310835829，18310835829。其实您这种陪伴对于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啊。 嗯， 好，第一时段内容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进入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 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这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啊！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有一事儿我们先说一下啊，因为今天后面呢有两个小专题，另外呢还有北京榜样，所以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时间呢大概只有15分钟。 哎， 大家体谅一下啊， 比平常少了一点、 啊，体谅一下啊。哎，我们先来回答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啊，折腾了一年多的事儿啊、 嗯， 来听听我们这位专业的装修的搞装修的朋友是怎么回答的啊。 好， 来，我放一下啊。 嗯嗯， 把声音调到最大、啊、 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嗯， 窗户这边有自己气味的话，需要多方面考虑。第一是窗户的本身，窗户本身又分为形牌是否烤过漆，烤漆的话可能会有味儿，它用的漆不好的话。第二是咱们的窗户的密封胶，就是玻璃装完之后边上打了一圈玻璃胶。然后第三一个是玻璃的密封胶，就是安装玻璃之前，你看双层玻璃中间有隔条，然后边上都有一圈密封胶。窗户主要考虑这三方面，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窗户周围，比如说窗框还有窗台石，这个都需要考虑。如果说窗框给你打的玻璃胶不是很好的话，也会有味儿，但是因为它四周散发，可能在玻璃的位置会闻得到。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窗框烤漆程度怎么样，它烤的漆是不是好漆。 好，还有啊， 有一个就是窗台石，石材很多商家都会刷一层保护，这个是有一系列的作用，保证它光泽程度等等。然后它刷的保护如果不是特别好的话，也会稍微有一点味儿。再有一个就是窗台石下面安装的时候用的那个胶怎么样，这个都需要考虑。基本上窗户这块如果有味儿的话，着重考虑这几方面就完全完整了。不能单考虑窗户的密封胶。这位那个朋友，听众朋友应该仔细再分辨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其他位置有味儿，窗框有味儿，到里边也能闻得见，都是这样。再仔细分辨一下吧。如果说是窗框没有味儿，石材没有味儿，然后玻璃胶更换过之后，那可能我觉得就可能是窗户里边玻璃的密封胶散发出的有一点点味道。 好，谢谢我们的小许啊，是一位搞装修的专业人士啊，也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过啊。 对。好，这位朋友红鲤鱼也说啊，这个我也是换的断桥铝的窗户呀，我觉得没有味儿啊，是不是这个家里新装修其他的地方的味道？ 对，所以 再查查。 听刚才小许分析，就是说除了说您怀疑人家本身那个材质有问题之外啊，那其他比如说石材上抹的东西， 嗯， 是吧？那个玻璃缝里面那个胶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因为那个它那个窗台的石头什么的也都得用那个胶得固定得粘， 嗯 啊。这一个综合体， 对，帮您都分析了，然后您看看您再怎么处理一下啊，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快的解决啊。 行，下边这还是刚才也是个装修的事儿哈，说装修押金的一事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这个装修押金啊。这位朋友也说的，说你要装修押金呢，你在物业那儿，反正你也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你跟他好好解释，然后你留下身份证复印件，再写个说明什么的，应该还可以协商。 对啊，就是说协商嘛，就看人家认不认，人家说如果好说话认，兴许就能还你，但如果说人家就是按这个条文办事儿，说没有这个就不能退，您还就真得好好找找， 比较麻烦，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啊。 嗯。 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大家呀，就是什么地方能擦那个三五牌的座钟？ 哦。 啊。 这个 哦，是你知道吗？ 这位朋友说，这个说去了亨德利，我估计是亨德利吧， 亨德利、嗯、 啊，说都没擦成，说去亨德利都没擦成，那还有哪能擦呀？ 所以得问问帮团的帮友们吧。 对对， 咱们有一些这个老人家，可能是不是家里还存着那个老式座钟啊？ 哎， 说这怎么擦，上哪擦啊？电话是84512560，84512560。 好吧。 嗯。还有位听众想问一下，说这啤酒开封了一次没喝完，第二天还能喝吗？ 嗯、第二天理论上，如果您搁到冰箱里头了吧，你能喝也成，但是可能它那里边就没气儿了。 哎，啤酒不是喝的那个气儿吗、 啊？口味上不太好了。 对，你要是当时开封了，盖儿再盖的不够紧。 嗯。嗯， 就盖紧了， 盖紧也没用、啊、 盖紧也跑气儿哈， 对，它已经跑气儿了。 喝应该是能喝、嗯、但是它就是没有啤酒那种口感了， 就跟您把可乐打开没喝完搁里头跑了气儿一样。 对、 啊、 就喝的就是那气儿哈， 对，它那个气儿没有了，口感不好。您可以，其实我可以就给个建议啊，这个有朋友用那个啤酒浇花， 嗯、 哎， 别直接浇，得兑水啊。 对，兑水， 嗯， 浇花。然后也有朋友就是炖鱼的时候把这啤酒直接当水倒了里头，哎，这个味道也不错，你就不用搁料酒了 啊，就是炖点什么好吃的、 嗯、哎，炖鱼啊，炖鸭子呀，不是专门有一道菜叫什么啤酒鸭吗？ 啤酒鸭，对、 哎、 反正浇花也可以啊，兑足够比例的水，然后呢、 嗯、 搁在喷壶里，喷到花叶上，然后擦洗干净，跟那个如果经常这么做的话、 啊嗯、 那个绿植特别好啊。 哎， 再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我前两天啊不小心把我那个有一个牌子的收音机给丢在公交车上了、 哦、品牌的收音机， 对，他说我这特好使，但是呢这就丢了，他说听了帮帮团节目、 嗯哎、 还好我们亲戚啊送了我一个新的小收音机、 嗯、 说我按照这个使用说明书啊我就调整，说别的频道啊我都给鼓捣出来了，但是就是没调出 107.3 来。 嗨， 他当时啊他没充足电的时候呢，说曾经啊调到过107.3 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说充足电之后就是调不出107.3来了、 嗯、好嘛， 然后一下就蹦到876去了。 你应该、 啊、876也有你哈， 应该不会吧、嗯、 不是怎么也调不出来，我说可急了、嗯、而且上面那个1到0的钮啊也都拧不动， 嗨， 打那个厂家的服务电话呢说也打不通。 嗯， 他说想问一下帮友们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啊，他使的叫金正牌的收音机， 哦， 他说您是不是使的也是这个呀，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法、 嗯、 能告诉我，教我能够调出107.3，我好听咱们帮帮团节目呀，谢谢大家了啊。 是吧， 电话我们说一下啊， 哎，15611833268，15611833268，实在不成您转到中国那边调到1026，应该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对，就没招的话，有的时候听中波那个也挺清楚的哈， 对， 效果也还不错啊。 是市区里收听好像区别不是很大啊。 嗯 嗯 ，AM 1026也可以、啊。 好，我们再来说说喝茶的事儿啊。 嗯， 我们这位网友 Lisa 说了， 怎么说的？ 说刚才听你们问了喝普洱茶的事儿，我就立马问我老公了、 啊。 说我先生是这么说的啊，说如果是高发酵的普洱茶， 嗯， 最好煮一下。 说泡的效果呀、没那么好 啊。 说我先生是一个喝普洱的高手， 您瞧瞧，人家 说谢谢您和先生啊。 最好煮一下， 对， 高发酵。 然后还有听众也分享了，说我觉得普洱茶最好还是冲着喝好。说煮着喝浓度太高了 啊， 怕你晚上睡不着觉。 这跟你是一个观点， 就是跟个人情况有关系啊。 对， 但是呢，普洱茶的那个茶味儿啊，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被泡出来，所以说煮也是个好方法。就说白了，煮和泡都行，就看您个人的对于口感的需求和个人身体的状况的接受。如果是煮的话呢，怎么个煮法呢？ 煮它也不是像咱们这炖肉似的哈，像牛肉是一煮煮好几个钟头。 对、反正如果是泡的话啊，应该是用滚烫的开水冲泡。但如果是煮的话啊，这位说您把那茶叶啊放在大概是50度左右的温水当中，然后用小火慢慢的煮。 哎， 说也不能煮太长时间，说最好不要让那水开了， 不要沸腾。 哎，说不要开了，说那样的话效果就不好了。 对， 大概煮多长时间呢？ 这个煮茶它是一个这个慢慢的这个一个巧劲儿，它大概像这种状况吧，您上了火以后煮它5分钟左右， 哎， 是吧？煮到那么就70-80度，80多度 可以了。 哎，对，您看着它有点是热气儿上来了，将开不开，反正您就可以收火了。 就让它那个茶的味道，其实有一部分是也是浸泡出来的、 对对对，你要真是烧到滚开了，有可能。就是拿咱们俗话说就给煮死了，是吧？哎， 还有一位懂茶的朋友也说啊，说所谓煮茶不是说真的把那茶放在开水里煮，说不是煮饺子、说是将泡茶的水用微火加热， 哎， 使它长时间属于温烫之中， 是， 其实就是边煮边泡的意思， 没错、啊。 那什么、什么家伙事儿煮这个呀？ 哎，那讲就多了，你可以买大铁壶啊，就是不是，我不是说咱家原来烧开水那大铁壶， 专门煮茶的铁壶， 专门对煮茶的铁壶、你也可以用那种就是现在比较现代一点的，玻璃的，其实都可以啊，这个就看您个人爱好了。总而言之，别煮的太 煮过了， 时间太长，别给它煮开了，沸腾了。 好吧，我们再来说说这烤肉的事儿啊。 好。说烤肉是刚才说什么巴西烤肉啊， 和韩国烤肉、 韩式烤肉、 对， 所谓韩式烤肉呢，就是它的那个方式，烤的方式是放在一个大铁盘上滋啦滋啦的，然后它事先要用各种调料把它喂好了，然后来烤。 我们听众朋友是这么说的啊，说不同的风格呀，感觉韩式烤肉相对健康一点， 是吧？ 巴西烤肉好吃一点。 这是有那么 这个人见这个人的感觉啊。 对呀、 还有听众说就是酱料不同，说重口味的就是巴西的，说韩国烤肉一般是里面有一些什么菜呀、酱什么的，吃的是它那个酱味，不是肉味儿。说真正吃肉味儿的人还是咱中国烤肉。 好吧，这反正真是怎么吃都可以、 都有一号啊、都有一号。 咱们说完烤肉再说说牛奶吧，这就是吃的的。这位朋友问说，过期的牛奶还能有什么用处？扔了怪可惜的啊！以前我记得咱们好像也讨论过、 老分享这个话题、 这个朋友的电话是13439367609，13439367609。 洗手、泡澡、 对 点水，擦点那个，别浇花， 浇花也行， 浇花怕浇不好，你对不好那比例容易有味儿、下降。 对对对、 可以擦那个皮质的东西、皮沙发呀、皮的一些家具啊，或者说那个皮包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啊。 总而言之就不喝了， 过期了就不能喝了、 不能喝了啊。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说哪位朋友知道双喜牌高压锅安全阀的保险片哪儿卖的、或者哪位朋友家里有库存的，您能不能帮助我一个，谢谢了、 这得奔那小商品市场的那些地方吧。 这事好解决，我们听众应该有这个库存啊。电话是13522331092，13522331092。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求购的信息啊，这点差不多就快到了。 看看求购的吧，这位朋友求购的是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一台，能收听即可，价钱好商量。电话是13521795925，13521795925。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品牌的二手液晶电视，要40到56寸之间的，接受价格是500，最好有说明书、保修卡和发票。电话是18701496490，18701496490。 这位朋友求购一个电饭煲啊、3升或者4升的都行。求购一个小台灯啊，两样东西啊，一个做饭的，一个照亮的。联系电话是13718 1372728233，1372728233。 嗯，这位朋友啊，想求的是诺基亚啊，不是诺亚信，不是诺基亚，看错了，看串行了。 嗯， 诺亚信直板键盘手机。 哦， 要求在点名公司购买。什么叫点名公司？ 不知道， 哦， 真没。就是那种正， 还是您发错了呀？反正他就是要这个叫做诺亚信直板键盘手机， 啊， 说要求机器质量没问题啊。他说有闲置不用的朋友可以跟我联系啊， 嗯， 1531145021。 好，下边这位朋友求购全新的电饼铛，要深槽的那种，上下加热，价格呢在100元以内。电话是1326-960-8737，1326-960-8737。 这位想求购的是有重量的， 有重量， 老式电熨斗， 哦， 沉的啊，老式电熨斗，价格可以商量啊，1369-147-7537，1369-147-7537。 这位朋友求购的这个也是有重量的，要一个24厘米直径的全新的覆底不锈钢材质的蒸锅。25块钱的价格，或者是22也行。电话是1580-163-6034，1580-163-6034。 我们来回馈几条信息啊。刚才有想这个擦座钟的朋友啊， 嗯， 我们这位网友说，在东四过街天桥那儿，说有一个叫王府井京时钟钟表店。 哦， 京时钟钟表店说可以维修各种表， 嗯， 说您可以去那儿看看啊。 好， 还有一位听众呢，也是说东四，说东城区东四路口北侧路东有一个京时钟表店，说国营的， 好， 1956年就有了， 嗯， 说那儿技术很好，您可以奔那儿看看，看看他能不能擦这个啊。 没错。 还有听众说这个装修押金条的事儿， 啊， 你瞧见了吗？ 丢了可以在一个，就是他说我啊，丢这个条丢了是可以退的。我就住在一个新的小区，因为装修呢交了3000块钱押金，结果条子丢了，跟物业说了，他们让我写一证明，拿了身份证就可以退了，找了物业说说，是吧，你去说一说应该是可以退的， 嗯， 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原则问题。 对，反正我刚才说了嘛，这事儿如果说非得 是 死理儿，你还真没辙。 哎， 但是有的好说话啊。 哎，刚才人家求购手机的那位朋友补充了，说那是盲人手机，诺亚信的，安装的是点名读屏， 哦， 人家没写错，就是它是一个盲人专用的手机。 哦，这个很专业啊。 嗯嗯， 行，我已经给您放在订阅号里面了啊。 好吧， 还有8秒钟，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 跟大家告别， 稍后请关注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徐伟，男，1957年12月出生，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原馆长，任馆长22年的徐伟，靠创新机制吸引了林兆华等大导演来此排戏，提升市民文化生活品质。如今，万余平米的场馆布满各色小剧场，演出话剧场次占全市1/3，最高一年达上千场。几年前还接手了全国大学生戏剧节。2017年网络直播观看近60万人次。 郑百玉，男，1947年6月出生，国务院国资委退休干部。郑百玉退休后坚守在内蒙古志愿治沙已20年，他带领牧民播种的碱棚已超过80平方公里，覆盖了察干诺尔干湖盆，每年可阻拦风沙尘土平均厚达20厘米。他还对该地区进行了地理地质演变研究，自费组织科考组拍摄图片上万张，录像带数十盘，开始探索用盐水生态农业成果治理西部荒漠。 北京山水民乐艺术团，2012年在海淀区上庄镇正式组建，由盲人、患有肌肉萎缩及小儿麻痹等后遗症的15名残疾青年组成的艺术团，每天苦练8小时，屡创奇迹。他们参加残奥会开幕式等顶级演出，并走出国门，

真是太难得了，囊括120枚二三套及第四套两角等部分已退出流通的钞币，不仅有纸币还有硬币，太省心太实惠了。 是啊，而且每一套纸币和硬币都包含了不同年份，皆品相齐全，这光靠个人之力集齐不但十分困难，而且花费极高。今天我们动用库存收集以超低价发行，绝对是难得的实惠，难逢的机遇啊。 哇，真的是难以置信，不但品相全，还包含二三套及第四套两角等部分退市钞币共120枚，以礼仪藏，藏的是未来与记忆，送的是面子与品味。这如果能抢定到一套，想想都感觉捡到宝贝一样。 肯定是啊，财富真钞册直接动用我们库存装帧长册，无论从品相和质量上都有保证，一经亮相便受到收藏爱好者热烈追捧，可以说是非常值得珍藏的钱币珍品。而且退市钞币属于高损耗性物品，流通有一定周期性，品相非常关键，其存世量一般不会太多，真是太实惠太超值了，错过了将来很难再买得到。 那还等什么？听众朋友们，2018年是人民币收藏活跃的年份。作为2018年发行的退市人民币装帧册藏品，第二三套及第四套两角等部分退市钞币，财富真钞册，收集钱币多，范围广，价格低，仅需1280元的超低发行价，把120枚已停止流通的钞币带回家，真是太物超所值了！赶紧拨打400-627-8868，400-627-8868。400-627-8868，抢定吧！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本次抢购时间，联合新疆阿克苏红枣厂家，帮助枣农们销售6000斤红枣库存。原价98元一斤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活动当中只要19.9元，订购一箱10斤，原价是490元，现在只要199元。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啊，今天既能花最少的钱吃到最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又能做善事帮助新疆的枣农朋友解决燃眉之急，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所以不管是买给自己吃的还是送家人的，都希望您能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一份爱心红枣，让社会都充满爱的温暖。400-710-6108，400-710-6108。 手续号是0015的朋友打进了400-710-6108，说呢，我们家红枣啊，一年四季都没断过，煮粥、煲汤、打豆浆都爱放几颗红枣。还有5980的朋友说，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商场里都是大红枣，特别好吃，只是啊，价格比南方的红枣贵不少呢。 嗯，您啊说的一点都没错，新疆的红枣比南方的红枣贵，那就是因为南方水源充足，土壤蓬松，红枣一年可以产2季，而北方温差大，水源少，红枣一年只能产1季。从质量上来说，一年产2季果实的枣树和一年产1季果实的枣树肯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一样，色泽光鲜，个大皮薄，肉和核小，这嘴巴嚼一嚼啊，就是两个字，好吃。市面上一袋要98，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划算到每袋才19.9元，但是因为新疆枣农们没有销路，运费又高，所以才成本价销售。 是 商超售价98元一斤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花199元就能订购10斤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划算到每袋啊，今天只要19.9元，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参与活动了。 一箱5斤也不用花490元，活动当中只要199元，划到每袋才19.9元，只有6000斤的库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400-710-6108，400-710-6108。 而且新疆的红枣个头更大，味道更甜，皮薄肉厚核小，划算到每袋才19.9元。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的，提醒各位啊，助农爱心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花199元就能订购到原价490元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199元订购一箱10袋，划到每袋才19.9元。400-710-6108，400-710-6108。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